心在爱的深渊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很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谁都知双手可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，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，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溜也没有。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，在东京都内进行演讲时，呼吁日企积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作为亚洲与非洲的交界线，苏伊士运河成了亚洲、非洲和欧洲货物来往的主要通道，也因此成为埃及主要外汇来源之一，平均每年可以为埃及带来50多亿美元收入。上海市市长英勇近日会见了台湾国泰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蔡宏图，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，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。今日中盟边界联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，双方就边境地区管控与执法合作等涉边事务深入交换意见，并达成系列共识。截至目前，石景山区已建成生活性服务业网点1054个，实现了石景山基本便民服务功能的全覆盖。为了更好地传承汉白玉文化，近日房山区石窝村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建成了乡情村使馆。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于9月15日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拉开帷幕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谁亦能可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力去不可，怀内能躲一躲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压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，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

些越轻。